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那么今天呢，咱们北京地区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和高气压的影响，扩散条件良好，那么适宜户外出行。那么注意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要防寒保暖，因为今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比较干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呢达到了4，也是感觉很冷的。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的南向北全线车多，广安门桥还有一起事故，请司机朋友提前绕行联络线。京城高速新店路入口的南侧300米进京方向有事故，白纸坊桥下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亲爱的男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3月8号。 你的意思是呢，祝我们男性朋友节日快乐是吧？ 这个你们自己去体会吧，这里面信息量很大啊、 真的，今天在这个朋友圈啊，还有在这个微博呀、很多很多的都是祝福男性朋友节日快乐的啊。可能对于今天这个钱包要受到洗劫的男同志来讲，这也算是一个安慰吧。 这怎么叫洗劫呢？这里面全都是爱呀、 人家要把38节的节都改成那个被洗劫的劫了。 好吧，今天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祝我们所有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对，一大早起来呢，我们帮帮团的公众平台上呢有很多听众啊，祝女性同胞们节日快乐。 哎， 看我们这位王宝就说了，说祝愿帮帮团的所有女同胞们节日快乐、希望大家天天当女王，天天都开心。 哎，就是被家里的男同志啊给宠着爱着，就像那 女王似的。 对，当然前提就是最好不是三月八号这一天。 哦， 人家说的是天天， 一年365天、 啊。Every day。 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啊！你要真的像女王似的对待你们家里那位，恐怕早晚她得造反。 我在想，如果你这句话对你的媳妇儿说啊，你说这只是比喻的话，结果会如何？你是跪搓板呢？ 搓板啊，什么键盘呀、啊，反正是在所难免。其实这东西都是互相的。互敬互爱、嗯、这个其实甭管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是他都是一家人呢，对不对、嗯、所以家里谁过节不一样啊，啊是不是， 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啊听起来还是蛮温暖的，不过毕竟今天是妇女节。 哎， 好吧、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衷心的祝所有的女性同胞们节日快乐啊，当然其实、嗯你的另一半快乐，你本身也是一种快乐。 哎，这是男同志、嗯、今天正好是一个你表现的机会，是吧？该买礼物买礼物，该请吃饭请吃饭，该看电影看电影，是吧？该给你捏捏脚什么的，你别错过这个机会。 对，总而言之呢，有点表示啊，哪怕是一声问候，因为你是幸福的，我自然就是快乐的。 您、哎、没听今天天气呀、啊、路况啊，这都是我来这个播报，是吧？这个把这些脏活累活不是把这些这个力气活咱们都揽过来，咱们体现出男同志的这个大度啊、包容啊，是吧？力量啊，是吧？ 你说两句话你就大度包容了，那我还是去歇了吧。 好吧， 好了，问候了大家节日快乐之后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啊。嗯，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作为两口子来说，还是得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当然，在帮帮团里呢，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要互相帮助，把温暖呢传递给每一个人。 哎， 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依然很多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各样的问题，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不能帮助他们啊。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嗯，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的。这位听众呢在超市买的花生米、 嗯、 他是打算呀就是泡出那个芽儿来吃，结果呢已经泡了有3-4天了，说怎么还不发芽啊，这都惊蛰了、 哦、 他怎么还没动静啊， 花生米也惊蛰吗？ 他说我们家这温度可以啊，目前这个暖气应该还有嘛、 嗯、 所以室内温度应该还是可以的，说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他是打算把这个花生米， 嗯， 是这个就发了芽的花生米还要， 人家就专门要那个花生芽，花生芽也是很有营养的、 哦、啊！我还以为花生发了芽就不能吃了呢。 花生发了芽是可以吃的，花生长了霉是不能吃的、 哦、 啊！花生芽还是非常有营养的呀。 就是发芽和霉变它不是一个概念，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哦、 而且就是很多南方地区啊，就那个超市里专门有那个做成小包装的花生芽、 嗯、 可以当下酒菜，还有人呢拿它做泡菜用、 哦、 很讲究的。当然前提就是说，首先您这个花生得新鲜，而且 是当年的新花生。 哎，而且呢，就是说，不是说意外造成的发芽。如果说你不知道，那么它突然发芽了，那个发芽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吃。但是像您这种， 哦、 就人工的、有意识的泡它发芽，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我就听说过泡豆芽菜的，还没听说过泡花生芽菜的。 哎呀，孤陋寡闻呐！ 你看这学了一招啊！ 你说你这个厨房的事儿，按说都是蛮清楚的哈。 这不能 花生的事儿你弄不明白了。 包罗万象啊，是不是？你看今天过、嗯、你们过节，我跟着学一招，这是收获不小啊！ 行，今儿下节目去买花生吧。 好吧， 来问问大家伙儿啊，哪位会泡这个花生米？ 哎、 您把它成功的泡出了新鲜的花生芽。 花生芽、 哎、应该注意点什么问题？ 嗯 嗯，看看这位听众呢，他这个哪个环节啊出了问题，所以造成这个花生芽没有泡出来？ 哎， 跟他分享一下啊。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想问的是，哪位朋友知道啊，或者说您买过这个防抖动的勺子？ 嗯 啊，说除了网上有没有实体店可以买得到啊？防抖动的勺子， 对， 我又开了一回眼。 这个你也不知道吗？ 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就知道有那个防抖的那个相机啊什么的。 哦， 手机照相也有防抖的功能。 这我给你普及一下吧。这个在2014年就有了，是美国人发明的， 哦、 专门是为这个，就比如说啊，帕金森患者，他们就吃饭的时候手不是老抖吗？ 这是个勺子， 无法进食， 能够防抖。 对于是乎，他们就发明了这种防抖动的勺子。那么这款勺子呢，它里面有那种微型计算器和那个传感装置，有点像咱们手机里面那个 就是加速度计，它就是说通过感知你颤抖的这个方向，然后呢 它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哎，控制这个勺子反向运动，给你反着来，这样你不就不抖了吗？ 这个还是真的很厉害， 这个早就有了， 这反应得特别的快哈，因为咱们那个抖动的速度，那你想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它就是通过这个反向的运转，然后达到这个平衡，让你吃饭的时候 就 不抖动了。 你把这个一勺汤崴出来，哆哆嗦嗦的拿到嘴边上，还能喝着啊。要不然就这一路上就全都撒桌子上了， 就是这个意思，应该算是有这类问题病人的福音啊。 好吧， 这个听众的他主要的就是想问问，就是谁买 能 用 过，哪能 买，还有就是除了网上有没有实体店可以买到？因为网上啊，我刚才一搜啊，特别多，牌子也多，价格也都不一样，样儿长得也都不一样、啊。 但是他就怕万一买着是吧不合格产品， 对，想看一看，看到这个实体的东西比较踏实啊。 好， 这位姓陈的朋友还留了电话， 电话是13683377804，13683377804。 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啊，现在不光有这种防颤抖的勺子，这2014年就有了，现在还出了，你知道什么呢？就是限制吃盐的勺子， 啊、就是说 还有。限制减肥的勺子， 还要限制减肥？ 不对， 减肥还要 他帮你减肥，你知道这个它智能到什么程度吗？ 什么程度？ 就说它这个勺子里面也是有这种传感装置啊，然后它可以帮你测出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大概的卡路里是多少。 那又怎样？ 然后你设定到一个限度，比如说我今天只能吃100卡啊， 它就不给吃了。 然后当你吃到100卡的时候，它就会震动，就提醒你啊，您到数了， 就报警了哈， 报警了。 那我换筷子吃。哎呀，这个反正它是一个好心眼儿啊，但是它没有那个防抖的那个实用啊。 对，它就是一个提示功能嘛。当然，像你这种就是光拿嘴说减肥，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决心的人，我觉得什么勺子、碗、叉子、筷子都没有用、啊。 我们不用餐具也照样能吃的，是吧？ 对，吃的什么呀？ 你吃的。滚瓜溜圆的， 好吧， 要命， 那就吃成这样了啊！你看下面这个问题就跟体型有关系， 也是吃， 必须得让你来说 哦。这位是一位啊，我这看的不知道跟你看的一样不一样啊啊！他说这位朋友说了，我是身上啊，我胖，我的身上都是肉，我但是呢，我还喜欢拍个照什么，自个拍什么的，说。哎呀，我怎么拍才能拍得好看呢？把我自己拍得好看一点儿啊！ 这位听众原话是这么写的啊，说每次看到身边朋友拍出来的照片都是美美的，我都羡慕得不行不行的。 哎、 但是呢，我这一身肉，你很坦诚哈，我身材比较胖，那怎么拍照能够让自己好看？就是说。显瘦一点呗、 哦，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拍的显瘦一点，我知道啊。 45度角啊。 这是一个自拍的一个这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角度啊。 仰望45度角。 仰拍45度角往下拍，还有的朋友专门还在电梯里自拍。哎，这个我们有一同事啊，当然我们那位同事这个就是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咱们的周杰老师，啊，他本身他就身材就已经特别好了，但是他特别爱在电梯里自拍。拍出来那个照片，哎呀，可漂亮，可瘦溜了，就是因为那电梯里边那个照的那个面，那个他有点那个 细长条， 就 是、 把人往细长了照的那效果、 哦，那是跟镜子有关、 哎、 是吧？ 你要说它算哈哈镜的一种吧，它也有点那意思，哎，但是您可以找这么一个地方是吧？您就拍一下那个里边的您也行。 当然这是自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请别人拍， 哎、 那我。选一个什么样的姿势，或者说注意点什么体态，我能够让自己显瘦一点。 这里边技巧挺多的啊， 来问问大家啊， 哎， 大家 有经验的朋友跟他分享一下。 下面这位提问题的呢，也是一位女士啊，看看有没有咱们帮团里情况跟她一样的。她说我今年50岁了，是一位女士，基本上吃素，但是呢又有点担心营养跟不上，因为毕竟这个年龄段她在。更年期嘛， 对， 说想问问帮团里的女士有没有和我情况一样的朋友，你们是补充了什么其他的营养品呢，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想跟大家分享分享，谢谢了。基本上吃素啊，那就是说 偶尔可能还有一点其他的， 反正这个素啊它分两种，有一种就是全素，连鸡蛋都不吃， 对 啊，有一种呢就是说鸡蛋是可以吃的，但是肉食类都不吃、啊，您可能应该属于第二种， 哎， 蛋类应该还是可以吃的啊。那问问大家啊， 我觉得像什么牛奶呀、 啊，就是说是吧，这个这些 干果之类的、 哎、干果，哎、嗯、这个 得跟上嘛。 其实它很多这个食物当中它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是有的啊，这个关键是怎么搭配、啊、 对，适当的一些营养品补充剂可以吃、嗯、但是也不能吃过量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是一位老年人，他一直想参加学习电脑和手机的使用，听说咱们这个咱爸咱妈这个学电脑和手机有这么一学校啊，想问问怎么参加，需要什么手续，带什么证件啊。这位朋友呢也留了自己的电话啊，1355-201-9338 1355-201-9338、 嗯 啊、咱们是有一个公益学校的第十期的学员班正在招生。 对，我们周一的时候呢说了这个事儿，也把咨询的电话呢、嗯、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当中。 哎，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有不少听众在问，他们就等着参与第十期，因为那会儿是第九期嘛、 嗯、 他们是一期结束了之后再招下一期的学员啊。那报名咨询电话呢我们再说一下。 好， 找张老师，电话是1324032913913240329139。您没有记住呢没关系啊，可以给我们发信，我们私信给您，或者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订阅号，我们也会把这个放在这个问题的下面、 哎、 这个附一下啊。 嗯， 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具体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光西门北里，就是七圣路那个地方， 就北三环边上啊。 哎，就是在那里面有一个养老公寓，在那里面。还有呢就是咱爸咱妈公益学校呢是一个纯公益的学校，也是我们帮帮团一直以来合作的一个特别好的伙伴，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啊、 哎、 最早是由我们的电脑班形成的，现在呢形成了一个大的学校，里面的班呢也很多。 嗯， 那对于这个手机啊这个电脑啊平板呐、啊、不是特别灵光的老年朋友啊，可以去那里学一学，因为那里面很多教你们的老师其实就是前几期的学员、 哎、 是和你们年龄一样的，有过同样经历的，甚至有过同样困惑的老年朋友、 嗯、大家还可以在一起乐呵乐呵。 对、 啊、 总而言之呢它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团体，像一个家一样，除了说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娱乐之外呢也可以互帮互助，还可以参与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活动、 嗯、 那所谓公益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手续，您就去就可以了、 哎、 或者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啊， 除了您花的路费以外， 对， 还有饭费以外，您不用再交什么学费， 没有学费一说啊、 哎、 另外呢他没有所谓的试听，说我先去试一下，您要报了您就去，您没学会老师会非常耐心的教您，您要还学不会您可以继续下一期，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 老师追着您教您，追您家里教您、哎、所以呢咱们也特别需要这个就是能够教授其他老年朋友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加入啊。 对， 你说我已经很溜了，我什么都懂，我也可以去，你也可以去啊。 对， 去了一当 奉献精神 志愿老师、 啊、 对、 嗯、 啊。 好，我们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啊，找张老师，13240329139，13240329139，大家呢可以随时打电话咨询张老师， 嗯， 报名都可以啊。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找样东西， 他想问说这个哪有卖二手门窗的市场？二手门窗 就不知道他是买还是要卖、 啊、 是吧、 哎？就是我 反正就是。就倒腾呗 、啊、二手车啊，二手的这个电子产品，二手门窗还专门得有个市场，这我也不知。哎呀，我今天我怎么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得赶紧好好学习，谁要是知道的话，哪位朋友跟他分享一下啊，或者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 嗯、 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521678631 13521678631。 估计是不是有一些二手家具市场可能会有二手门窗的这么一个部分呢？ 这东西反正 不好说哈， 不好说，因为这个二手门窗你也看是什么样的门窗。 嗯、 您要是全套的这个海南黄花梨的这个窗户， 那得去古董市场， 那就了不得了，是吧？它这个古建筑的那种样式的，是吧？您要是再从明朝传下来的那东西，那了不得。但是也可能是咱家装修拆下来那个，那恐怕也没什么人要了吧。 嗯， 哎，或者说你说我就是装的进口的那个大的那个那叫什么呀？ 防静音的呀，什么这那的哈。 钢窗什么断桥铝啊，我拆的时候我精心的一点一点的把它也没弄坏了，我把它拆下来了，是不是还能转让出去啊？这都有可能。 不知道是卖还是买， 对了， 也没有说清楚哈。 嗯 嗯，来知道直接跟他私信联系一下啊。 好吧。 好，下面是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 替父亲求助。 哦， 他说我父亲呢有病，患有脑梗塞，现在呢状况是这样的，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照顾。他本人呢住在北京的东城区，想问一下，嗯，就是北京四环附近哪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医养一体养老机构或者是医院，就是想把父亲送到那个地方。 四环附近， 哎，有人能够照顾他。他本人住在东城嘛， 嗯， 四环附近就是说他可能去探望父亲能够方便一点，再远， 啊， 交通啊什么就不是很方便了。 您要住东城的话，嗯，那就是东四环、南四环、北四环，反正东南四环就是东半部的四环附近， 或者相对来说四环就是周边，它交通方便一些吧。 啊 总而言之呢，它重点的要求就是医养一体，哎，性价比比较高，养老机构也可以啊，或者是医院也可以啊。 对，反正我大概我因为我住在北片嘛，我住在北四环附近，但是您要是想找这个医养一体，就这您求的这个，您最起码也得到天通苑附近，那，啊，那得北五环外头了。啊，我采访过的一个嘉宾，他就在这个天通苑的这一带吧，创立了很多。就是很多家这样的机构啊，因为天通苑它本身也分好多区域啊， 嗯， 啊，几乎它的那个创业呢差不多覆盖了整个的这个区域，因为它有时候这一个小区一个区域它就创立一家，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满足这个小区周围的这些这个附近的这些老人的需要，然后呢才辐射到这个周边啊，或者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也可以老人家也可以来这儿报名 啊。咱们市区里面应该也有一些，嗯，就比如说咱妈公寓学校的这个我们上课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养老公寓， 哦， 为我们免费提供的一个场地。 那还是三环呢。 北 三环， 对啊，七圣路那个地方嘛， 啊， 你也可以考虑咨询一下吧， 啊， 先咨询啊，先咨询，然后去看一看，然后再具体的看可以不可以啊。 嗯， 这位先生留电话了啊，藏先生，电话是1366-135-7589，1366-135-7589。 好，咱们下边再看两位找人的啊， 嗯， 这位想找的是小学同学李远啊，约35岁左右，原来住在西城区广安门外3亿里附近，我们曾经同在3亿里小学上学，后来呢他搬家了，哎，结果呢又换电话了，估计是啊就失联了。那么现在呢又想找到这位小学同学，跟他重新建立联系，这位找人的朋友呢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是1348-867-7414，1348-867-7414，请帮帮团的朋友们帮忙寻找一下，万分感谢。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找人啊，他想找的是以前一块工作过的一位姓李的店长。 哦，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他不知道他全名， 嗯， 只知道姓李， 李姐好像李哥 啊。你说这个这是什么交情啊？他说这位店长呢是2016年啊，在郭县镇的华联那儿， 嗯， 当过一个多月的店长。 哦，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不干了，就走了。但是呢，我挺想找着他的， 啊， 想问问帮帮团的朋友们啊，如果有认识他本人的，请跟我联系，他留的是 QQ 号啊。不过您这个相对来说提供的信息有点少。 哎，对， 也不知道全名，也不知道男女，也没有说这个大概的年龄，然后你也没说您是谁。反正我们只是当做一个平台帮您说一下啊，万一有幸运的话呢。 对， 嗯，QQ 号是14679802791467。14679802279。 好，稍微更正一下啊，是火线镇，这是咱们通州区的一个镇子啊。 好， 嗯。 好，我们看到有一些听众已经开始回复我们的问题啊， 嗯， 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和求购的信息吧。 好， 嗯， 看看啊，这位朋友家里呢有一头盔 啊，深灰色的。您这是什么头盔呢？是骑摩托车的，还是开那个电动车的，还是开飞机的？恐怕 家用的应该要么就是骑 电动车， 电动车，要不然就是自行车， 自行车， 要不然就是摩托车哈。 那么这位朋友，这头盔呢，您是想要转让啊？是一个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701104732。13701104732啊，头盔在这个丽都饭店附近啊。 这位听众呢，有一辆好孩子牌的童车，还有个七成新啊，还有一个小孩用的滑板车，说孩子大了也不玩了，打算两样150出手。电话是18410867661，18410867661。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洗衣机，八九成新，价格面议，在通州区，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15601055242，15601055242。 这位听众呢，有一个沙发床要转让。这个床呢可以当沙发，双人的，也可以当单人床，是钢管的啊，比较结实耐用，打算50出手。电话是13501144767，13501144767。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康佳冰箱，两门的，138立升的容积，还有八成新，原价1000元，现价200元转让，得自己来取。地址呢在朝阳区金盏村，啊，电话是15911182640。15911182640。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3米的1425型号的隔音耳罩。隔音耳罩。 好大。 这是什么东东？ 不知道。三米1425。 好吧，这是型号啊。 就是隔音，如果我理解的隔音耳罩是戴在头上的。它这个隔音的距离是3米，还是 有可能吧？ 还是有3米高的？ 3米之内可能是不是听的声音会比较 就可以听，就是 听不到吧？ 听不到啊，就特别大的声音都能隔着啊。 30块钱，电话是18518354518，在中关村附近，18518354八，不对，4518。 冬天。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 网上好多听众呢互助啊，这个女士朋友们节日快乐，但是我们这位听众啊，她是位女士，她是这么说的， 说什么？ 帮帮团的男神们，你们好，谢谢您们百般呵护我们才能如此的幸福，在这里呢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公，14年如一日的照顾着我和我老妈，有你的照顾，我和我老妈括号90岁了，才能这么幸福健康，今天衷心的感谢你。 人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啊，其实现在的女婿都顶3个儿，这个责任重大呀。 对啊，要衷心的感谢你们那年曾经的遇见，这首歌送给你们。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后边 三毛八起步是吗？ 后边又发了一个二师兄的图，您什么意思呢？ 都是信息啊，都是信息。 转个笑话啊， 三八国际妇女节啊，我们是再次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来，我们先来看看女性朋友们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回复吧。 哎，刚才都问什么问题来的？ 有一位女士吃素， 哎，营养的问题。 这位网友花自芬芳说：“我就是一个吃素的女士，我今年刚好也50多岁了。是这样的啊，鸡蛋也不是天天吃， 对， 说有的时候呢也会忘了喝奶，也不是天天喝。他说牛羊肉呢，不吃，偶尔啊会吃一点点鱼或者是猪肉，就是他不是全素，基本吃素啊。可我也没有感觉什么不舒服的。今年呢检查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啊，化验呢血象呢也全都是正常的。 对，所以就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对，当然如果说看您身体具体情况啊， 对， 如果说您本身身体就比较弱的话呢，如果吃素的话呢，比如说像蛋白质，可以多来补充。不吃肉的话呢，大豆食品呐、包括坚果呀、 对 奶呀，都是帮您锦上添花的。 对， 还有就是要特别注意铁的摄入量，就是吃素的人啊，或者说相对来说吃的比较素的人，就是铁的摄入量一定要够，因为很多的铁都是在肉里面的。那如果您不吃肉的话呢，就得多吃一些含铁的蔬菜了。 哎，对，蔬菜里边也有啊，这个注意补充的比较均衡就可以了。 对，还有呢，就是加强维生素 B12 的补充。另外呢，就是钙和维生素 D 特别重要。虽然您吃素，您不怎么吃这个肉食类，但是呢，维生素 D 补充钙很重要，还要去多运动。 没错， 豆浆啊、豆腐啊、牛奶什么的啊。也得都跟上了。 好，这位朋友啊，说到了刚才有人想要找一个这个就是四环附近的啊这个养老中心啊，他给推荐了这个有朋友是推荐广安门外的红莲附近的广安门养老中心，说您可以上那儿去看看啊。您在广安门外的达官营附近啊，这个那儿有一个加油站，往南走个100多米就到了。 还有位听众呢分享的是松堂关怀医院，就松树的松，堂是课堂的堂啊。他说我曾经去过那里，感觉还不错。价位呢是按房间的人数不同来定的，另外呢里面有简单的医护，相对来说呢交通也比较方便。 恐怕这个是比较难排到位置的啊。 对，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确实有些性价比较高的，就是排的人数挺多的哈。 而且松堂它比较偏重于是什么呢，就是临终关怀。这个就是比较到后期啊晚期的时候，这把老人送到那儿去比较合适啊。 关键看您个人的具体需求啊。大家还可以继续来给他推荐，或者呢是直接打电话跟他联系一下啊。 你得看看老人的状态啊，他现在身体还挺好。你 说了不能自理啊。 完全不能自理啊，这个反正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花生芽的问题啊。有听众说你那花生泡不出芽来，是不是这花生的问题啊？估计是经过处理的所以不发芽了。 你是不是煮过的？ 我们智商没这么低啊，煮过的花生我们去泡啊。 哎，就问题是你买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煮过呀。 为什么要煮呢？ 啊，那也许为了保持的时间更长啊什么的，它带着壳就煮啊，那是也是有可能的，或者是经过什么样的这个浸泡的处理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至于吧。好吧，我们来说一下大家怎么泡的花生啊。这位听众说，我是倒入没过花生的温水，然后呢放在相对来说比较温暖的环境里，花生吸足水分之后呢就会发芽了。那么更合适一点的办法呢，就是用吸足水的棉纱裹住花生，放在温暖潮湿且透气的环境里。 好， 那您再试试啊。还有听众说，花生一定得新鲜，把花生呢用温水浸泡一会儿之后呢，把那水得倒了，然后用干净的湿布或者是干净的毛巾盖在那个花生上，放在温暖的地方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个水不能汪着那么泡。 对， 这样的话也不 稍微没过一点，然后这个温度和湿度最好是拿点这种毛巾呐、什么棉布给它裹着点，但是还得透气啊。反正给您几个建议吧，就是第一呢，如果说您这花生还剩点，您又泡了一次还是不行，那你建议您换花生。 对 对， 买点这个确定新鲜的花生，然后呢再根据我们听众提供的这个办法， 嗯， 再去泡泡试试啊。总而言之呢，这个发芽呀和我们所谓的这个霉变呢是两个概念。花生发芽呢就跟那个绿豆发芽一样是可以吃的，而且呢花生芽的这个营养还不错，但是确定啊要确保它没有腐烂。因为花生芽在民间是一直有食用的，基本上是以做泡菜为主。但如果说是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它自个儿发了芽，那一般都是属于捂出来的，就受潮导致的霉变发芽。 对， 那个是绝对不能吃的啊。 没错啊，这个说到发芽，有朋友又问了，说哎呀这个家里要是土豆长了芽子了这就不能吃了。那、 看景吧。 哎，要说那个红薯要是长了芽还能吃吗？原则上来说那个红薯您也别吃了，但是您可以留着它那个芽儿，让它 生根发芽哈。 哎，它长出那个红薯秧来，那红薯秧是能吃的。 对，那一个虽然可以吃，但是呢它那个芽呢抢了很多红薯里的营养成分，那个营养成分被抢走之后呢，你再 吃 那个也不好吃了，口感也不好了。 所以您干脆您就养着它，哎，让那秧长大了以后，这个就是当然也不是长得特别大特别老的时候啊，嫩嫩的时候你把它掐下来炒着吃啊，或者凉拌吃都行。 对，一般我们的听众就留着它了， 嗯， 就是用这个红薯啊，然后当做母体，然后让它生根发芽。 明年的秋天， 你看你就想着吃，人家是观景、 哦、 咱们有听众专门种这个红薯，非常好看，就是在屋子里面爬的哪儿都是，是绿色的一景。 但是红薯秧 多浪漫啊！ 但是红薯秧百分之百是能吃的啊。 好吧， 专门有这道菜。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分享的关于这位女士啊，有点胖。怎么照相的问题？ 你怎么就能断定人家是位女士呢？万一是位男士呢？ 啊、好吧，你是抬杠吗？ 好吧， 抬杠。煮过的花生让我们泡啊！你今天智商有点低啊！ 我是怕你买了这个 不在线 啊！ 我是怕你买了被煮过的花生。 估计也就我这个厨房的经验。能力太差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哎、 我觉得我都不至于。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卖小摊上那卖花生的那个是 在超市买的，说了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分享的怎么拍照啊。这位说，我身材也胖，我一般都是仰着头拍、然后呢拉长颈部的线条，前后脚呢稍微错开一点、站在一条直线上，拉长腿部的视觉感，然后呢从下往上拍，还能拍出那个小微脸。 人家明明说的是从上往下拍。 哦，对不起，从上往下拍。 从下往上拍能拍出小微脸、 但是从下往上拍可以拍出大长腿。 这个、 如果说想拍大长腿的话， 对对对对， 就大家要把这个腿呢，就是前后那么错着点，然后可以拍出 大长腿。问题是，你要是自拍的话，你怎么才能拍出大长腿的效果？ 自拍杆啊，自拍杆也可以啊。 哦、 这位听众说，其实肉不是问题，关键是要自信。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 对， 嗯， 您忘了还可以拍完了以后还可以处理的。 对，也有听众分享了啊、用美颜相机啊，或者是后期处理啊，不用担心，有个好心情就可以了。 是， 然后或者拍点远距离的，侧身不显胖。还有听众说，重点是摄像师，好的摄像师总能够拍出充满魅力的照片。 对， 另外呢，再找一个专业的修图师，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您满意的效果了。嗯，还有听众说。侧身不显胖，然后就是往前伸头，就这样，哎呦，就这样，脖子往后， 哎， 哦，头往前，脖子往后， 是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双下巴，对，反正脸比较大的人吧，就尽量的，就是拍照的时候呢，那个下巴颏稍微往里收一点， 哎， 那个角度就会好很多， 是吧？你看我这不行，我这往里一收就双下巴了。 你怎么收都是一个， 我这必须得挺，把这脖子得挺直了。 反正你怎么收都跟二师兄有一拼吧？ 哎、好吧。然后有朋友就自告奋勇了，我就是干了多年摄影工作的。您想要照出美丽的照片吗？请您和我联系，我跟您聊聊啊，我告诉您。啊，他是还留了自己这个电话啊，13366305251，13366305251，估计是和微信同号吧。他说你就那个发一个说美眉照，然后你发给我，我就会加你，应该是加微信啊。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向专家请教， 好吧。我们再来看 看看其他几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他是手机一边充电的同时一边煲电话粥，就打电话，结果呢手机总是充不满，怎么办呢？ 首先声明，这种行为就是很危险的，就不应该这样、 嗯、 啊。这个您充不满电这是很正常的，没有 一直在用啊， 对，你一直在用啊。而且你不但充不满电，你还会发现那个手机啊会变得温度很高， 对， 后边这个电池会变得很烫。您听说过有手机电池爆炸的这个新闻吗？所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首先你就不要这样做了。 就是我们在充手机或者平板或者电脑的时候呢， 嗯， 用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您别死掰咧的用， 对， 就是你也让他得在充电的时候呢稍事休息一下。当然您说您那会儿紧急有个什么电话，您打一下，您拔下来打， 对，或者说你就是 一、 啊、几 十秒钟， 稍用一 下， 哎，稍微用一下， 别死歪咧的用啊。 你看这他这他的这个行为就是长时间的在电话里聊天， 对啊，您一直用着它，它肯定充不满呀、嗯，而且这个对电池寿命也会有影响的。如果电池寿命受影响的话，它就是充不满，即便是充满的话，也会很快的， 就是 又显示 又用了 不满，是吧？ 嗯、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有地砖的卫生间出现了轻微漏水的情况，想问一下哪位听众知道啊？有哪种免砸地砖的不漏材料比较有效啊、哦、就是我不想换地砖、哦、然后有没有些什么材料能够把这个漏呢给补充上， 就是类似于胶水什么似的，是吧？ 他网上看了一下啊，说网上一般的卖到几十的、一百、二百的都有，但是彻底做防水呢需要打掉所有的地砖甚至墙砖，那费用就高了，怎么也得几千块、 嗯、 所以呢他这个轻微漏水呢他想先试试有没有一些什么不漏的材料能够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都看见了，就买来试试呗。 他就想问问啊，哪一种会好一些？因为他没有留电话， 哦、 大家呢可以把就比如说品牌呀、啊 嗯， 或者您曾经用过的，您拍个图片什么的啊，都可以给发上来，让他呢分享分享，也是给他提供一些思路吧。 他能查到，但是他拿不准买哪种。 对，因为网上东西呼啦啦一上来就那么多， 多信息， 所以尤其是没用过的啊，就容易犯懵啊。 好。 好，这位听众呢想租一间房， 哎，他们家拆迁呀、啊，啊，想应该是临时的租吧，一家四口，北京人，求租南三环或者是四环附近的三居室，90到120平米左右的，啊，这位朋友呢是姓王啊，一位王先生，他留了电话13651336998。13651336998，应该是作为中转房用吧。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荞麦面怎么做爬高？他没有留电话，我觉得如果您方便的话呢，最好留一个联系方式。这事儿可能、 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一句两句在微信当中，他不但能说得清楚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步骤给您写下来的话，那得写会儿。如果您方便的话，留一个联系方式，哪位呢？特别明白，给您打个电话指导您一下，应该会更快捷一些啊。 嗯， 还有听众的说，就是想买或者是卖，就了解那个二手门窗的朋友啊，您呢得去那个远郊区县的城区边上，那种地方有的时候会有的、 嗯， 但是不知道您在哪个区。如果您有时间呢，您可以去那边看看吧啊，不是太确定啊。 嗯、哎。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几条求购的信息。 看看这位朋友啊，他呢想要求购一对单人沙发，要体积小一点的，最好是浅颜色的，布面皮面都可以。还求购浅色的大衣柜，最大三门的1.5米的床垫啊。看来这位朋友可能是新搬家啊，要置办点二手的家具。他在天通苑附近，是一位李先生，电话是18618433040，18618433040。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帮帮团里面喜欢养花的朋友啊，他想求购一盆夜鲜花。 夜鲜花是什么花？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查一查啊、 又不知道。 对，因为不是好多花的那个名字吧？ 哎呀， 它好多就是同样一个花，它有好多个名字。 今天的主题就是不知道。 这就好多、 反正他写的叫叶鲜花啊， 叶鲜花，叶子的叶啊， 还是水仙花啊，还是凤仙花啊，反正他写的是叶鲜花啊。 鲜花都有图片，哎，真有叶鲜花啊。叶鲜花长什么样？它 你这个仙不是这个仙，人家是那个仙女的仙 啊，仙女的仙呀， 对啊，叶鲜花啊。 哦，我给打成了那个新鲜的鲜了。 电话是13716161429，13716161429。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么根据新旧程度呢，价格在1000块钱左右吧。要求呢是能够用，没有维修史。电话是13301257261，13301257261。 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给女儿求购高中理科的资料，应该是复习资料吧，谁有可以来转上给他。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261806876，13261806876。但是这位朋友，您应该说说您的女儿是在哪一个区上高中啊？因为据我所知，好像海淀区、东城区、朝阳区、西城区，他们的教材是有区别的。 嗯， 这个教材如果是不是一类的话，它这个资料可能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您得说清楚了。 我还真查了一下叶鲜花啊， 我也看到了 这个 黄色的花儿很漂亮，但是好像挺大颗的。 嗯，不知道是什么花， 也有的是这个，有的这个朋友就说就是蟹爪莲， 是吗？ 蟹爪莲的话啊，还真的有好多的这个，对，你看好多朋友发的这个图就是那个蟹爪莲。 那它不叫叶鲜，它全名叫叶鲜。 叶鲜， 哎，对，如果你搜叶鲜花的话，你搜不出来， 哦， 叫叶鲜啊，我搜到了， 还是 叫叶仙人掌，你看就是这种。就这种长成这样的花吧， 叶子是厚厚的那种， 对，也有嫁接出来的 啊。 对， 回头我发个图片在咱们公订阅号里，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 好吧， 应该叫叶仙 啊， 就能搜出来了啊。 好，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音乐播放器，要求呢是带显示歌词小窗的那种，要新的。他住在海淀区林业大学附近。哪位听众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啊，13520367973，13520367973。 随我高兴就是种快乐，把行李包枕面包头发乱糟糟，整个屋子东西不数都不住门口，天哪，偶尔放肆一下真快活，但是生命其实就像一部美的游戏，收集美心都算了，梦想就是简单生活，我忙着忙着忙着忙到心都乱了，一无所有是否轻松，找个人爱了，有没有错？ 首歌曲《简单生活》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也送给所有的女士朋友们。女士朋友们呢，生活简单了才能轻松快乐， 哎， 快快乐乐心情好才能够青春永驻啊！好，今天节目也是进入尾声了啊，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那个，咱们那个这个帮帮团的互助群啊，还组织三八节 K 歌活动呢，说3月9号有20多人祝女同胞开心快乐啊，这个活动的规模还挺大啊。3月9号就是明天呗。 嗯 啊， 好吧。说到这个充电的问题啊，有听众呢刚打开收音机听了个结尾， 嗯， 他说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手机充电充不满，可能是充电那个 充电 头的问题。他说之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边充 边用 也能充满， 嗯， 说那个朋友要不然你换个充电头 试一试。 对，换一个可以啊，但是最好别这么使啊， 不建议 这 样使用啊。 好，问做荞麦面爬糕的朋友呢，也是发来电话了， 补充电话了， 哪位会做呢？可以跟他联系一下啊。电话是 62513915啊，62513915。 这个听众跟我们分享了，说他和另外两位女士呢是今儿的生日， 哦， 同时还有3位男士也是今儿的生日， 嘿， 都是他认识的伙伴，啊， 是同一天的生日啊， 啊， 不是同年同月吧？要是 不知道 同年同月同日在同一个医院里出生，那才算神奇呢。 重点是3月8号出生的男士 啊， 哦，你看3月8号出生的男士，你们多幸福啊，哦！你们和全世界的女士们。一起过某一个节日， 节 同时还过生日， 是啊， 幸福的不要不要的哟。 对， 好了，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在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三八妇女节，祝所有的女士朋友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天天快乐，天天都是女神，天天都是女王， 太棒了！ 稍后是记得唱片，明天再见， 再见。 前两天呢，同学聚会特地选了一个可以自驾游的农家乐，自家种的菜园子，自家养的老母鸡，自家撒的鱼苗。最让我想不到的是，在这样的农家饭庄里啊，居然还有海参吃，咬一口啊，砰砰弹，特别有嚼劲儿。有人说，哇，这次聚会有点新意，都有野生海参吃了。可是呢，也有人说啊，你想多了吧，现在还能吃到野生海参，最多呢就是圈片水质好点的海边养殖一下就不错了。 您别不相信啊，今天的抢购时间就为您带来了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哎， 深海冷水参，慢生长慢代谢，虽然个头呢没有养殖海参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经历了海底珊瑚岩石的摩擦和海洋生物弱肉强食的竞争之后，每一根都是结实健康生命力极强的一级品野生海参。所以呢，市面上一盒40根左右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的价格是一点都不贵。 是的，但是今天呢，您花一盒海参的钱直接团购3盒海参，也就是说原价5997，三盒120多头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这每盒呢才666，而且女神节的专档除了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之外，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的朋友，还要再多送50包的海参鲍鱼汁。 哇， 活动仅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436的李女士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了5套，说现在野生海参不好买呀，我经常托我国外的堂姐给我带。 哦， 你们要是能够保证是野生的，那我就长期订了。确实这两年的选择吃海参的家庭越来越多了，但是呢，一根成年体的野生海参至少是需要3年6次休眠期的，所以呢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因此呢养殖海参就成了市场的捷径选择。那南方水暖，只需要8个月的生长周期，抗生素的投放又肥又大，看上去就像5、6年的老参了，吃起来呢是松软易烂，肉质上肯定是没有野生海参的鲜味，不过送人倒是可以，但如果是给家里人的，我建议您啊还是选择吃野生的。 没错，今天想购的女神节就是为大家带来地中